问姓名。 您贵姓？ 我姓张。您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玛丽。 您是罗杰斯夫人吧？ 不，我是史密斯夫人。 对不起。 没关系。 哪位是玛丽？ 我就是。有什么事吗？这位先生是谁？ 他是我的朋友，鲍尔教授。 您认识哈里森吗？ 我不认识。